若有朝失咗你，花开都不美，沿道风暴去长住，做个假的你，天天都相对，对木头公仔做戏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口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想要你，你似是阳光好气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清新，似是阳光空气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口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